中城市之光， Thank you.

别离后迂回，今生也把你我真相温柔一对。 等等风景，等等来世的仓促，就是前世今生故。款款烟雨，款款乱红千秋，只与你朝朝暮暮。 未知有何方？ 再看一眼，再看一眼你怀中的梦，浪迹的风是你给的承诺。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北京时间15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3点，凤凰。湘西的故事很美，比今晚更舒展，比娟秀更迷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上一年解锁的新技能是制作皮具，就是那种皮质的书皮。一开始是因为我每年都会买一本新的手账本，然后因为手账本要用一年，所以一般都会再买一个书皮。但是今年呢，各家出的书皮我都没有特别喜欢的，所以决定自己做一个。然后呢，就在网上搜了攻略，然后买了原材料回来自己做。总体来说还是挺简单的，就是需要用到锤子和锥子在皮上打孔，然后进行缝合。所以就是千万要避开晚上的时间，不然就会受到邻居的投诉。

人越来越遥远，心变得冰冷漠然，我找到 上美丽的裙子在春风里摇摆，

迟迟未知之在乎不在乎催人和气者空老夫子也迟迟未不知在在不在乎此人何其者寒山者自也无知未知之不在乎在乎此人何其者其人是也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青年他们在想什么最后你要想想到底他们为何这么做问故知心知处变不惊呼尊师重道者莫过如是也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呼所谓人生者是否如是也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现在听这夜夜夜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当时你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嘴巴呼一呼耳朵遮一遮皆大欢喜也大家都知之大家都在乎袖手旁观者你我是也

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一张大脸， 我身旁，并没有话要对我讲。你不敢抬头看着我，哦吼，脸庞。我问你要去向何方，给你 初次见面，给我说吧，即使誓言明天就会变，抱紧我吧，在天气这么冷的夜晚，想起我吧，在你感到变老的那一年，过去的岁月都会过去，最后只有我还在你身边，过去的岁月总会过去，最后只有我还在你身边。 时间十六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4点，新疆有花开，有草原，有戈壁，有清泉。放下繁忙的工作，和我一同深呼吸。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相处有很多坎坷，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愉快。然后希望你们的节目越来越红火，然后也希望和男朋友感情越来越好。 气象说温度会骤降，我预言爱情是晴朗，心能感应冷热变化，眼神它反映着温差，直觉在瞬间的刹那，这回真的被颠倒了。怎么办？梦想你装傻，怎么办？知道我要什么 ？My God， 如果爱像微风，和你一起吹过，连空气味道都变成甜的。当我才发觉，就是爱，世界变了。说法，答案却都写在脸上，挡不住嘴角一闪亮。你眼睛突然眨一下，表情究竟是明白吗？心怎么跳得不像话？怎么办？

情侣落，只

还无处落脚的人海里，你的停靠成为岛屿，成为陆地，成为躯体。爱你锋利的伤痕，爱你成熟的天真，多谢你如此精彩耀眼，做我平淡岁月里星辰。其实都是片刻，也留恋片刻的永恒，但愿这漫长渺小人生不负你每个光辉时分。 是我，你也

高贵的姿势，穿过人群。